因为紧张，这样尴尬输掉比赛的新人，曾显然不会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是，每一个新人在比赛前，恐怕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首战会是这么一个尴尬的结果。这是星星职业生涯中的首个积分，很有纪念意义的被叶修摘下了。然后故事记到这里就好了，摘下的过程实在没有什么纪念意义。 这并不是一场值得骄傲的比赛。莫名其妙的，星星就赢了。如果说有人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那除了看到曾信然紧张模样的裁判以外，就要数他百花的队友了。别人不知道曾信然的情况，他们对这队友的实力当然是非常了解的。能派到在正式比赛出战，不可能是冲着输去的。 是因为他有这个实力，他值得拥有一份期待。结果他的表现是这样不符合他的实力。百花的选手一想，就知道他是太紧张了。紧张很常见，但是紧张到这种程度也着实有点奇葩。但这种情况下却也不好给选手压力了。曾信然下来场时，百花选手个个都很和气。 努力说着安慰的话，直到裁判招呼他们第二个单人赛的出战选手上场。张伟，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，就像他的职业生涯一样。张伟是一员老将，在第三赛季出道，而后就一直服务于百花战队。他没有特别突出的天赋，也没有在职业生涯有什么突破性的成长。 就这样一直普普通通、平平淡淡充当着百花战队的一员。他看到过繁花血景席卷联盟时的疯狂，看到过孙哲平受伤退役时的黯然伤神，看到过张家乐独自奋力拼搏，也看到过唐昊从一个板凳选手迅速成长为联盟的顶尖大神。这一切都发生在他身边，他也算经历着，却从来没有左右过变化。 他始终只是百花中很普通的一员。这样的选手其实有很多，他们并不太起眼，不会经常上媒体，不会频繁在玩家口中被提到，但是他们确实也是这个联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像生活中最多的总是普通人一样。职业选手是荣耀玩家中不普通的一群人，而张伟他们则是职业选手中 最普通的一群。百花客场挑战星星，单人赛第二个出阵的就是普通选手张伟。张伟上场，进入比赛席，刷卡，登录游戏，进入比赛房间。这一切他已经重复了很多年。他不需要任何准备，就好像吃晚饭一样简单。进入房间后，很快他看到了他的对手进来了，包子入侵。 是那个有些莫名其妙的选手。张伟心下立即浮现出他们赛前的研究，而这个叫包容星的选手得到的就是这样的评价。这人吧，操作功底是肯定的，只是战斗发挥时好时坏。如果只是这样就当做是一个状态不稳定的选手就好了。但偏偏这家伙有时候好的会变成坏的，坏的却又折腾成好的。 毫无规律可言，这实在让人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付。最后定下的方案就四个字：见机行事。结果现在见机行事的差事就撞到了张伟头上了。倒数载入比赛，张伟操作的角色是魔道学者，名字叫森罗。 作为一个在百花多年的选手，张伟虽然平凡，但位置是比较稳固的，而他的角色森罗打造的也不错。当然，肯定是无法和王不留行相比的。张伟和王杰西本是同期选手，职业又一样，但是他的名字可从来没有和王杰西提到过一起。在人们看来，这根本是没有可比性的两个人。 平凡的张伟操作着他这个还不错的魔道学者森罗，战术方针是见机行事， 所以张伟原本的打算是想战术走未开局，但是星星所选的这图地形简单，一马平川，战术走位没有遮掩，那也出其不意不了，张伟只好让森罗朝前冲了出去。包子这边那就更没犹豫了，开场包子入侵就急吼吼地冲出，顺便在频道里消息了一下， 决胜负吧。 好的，张伟看到对方和他交流还回应了一下，很快没有回避，或者干脆说是无处回避的二人在地图中央相遇。流氓和魔道学者都有中短距离战斗的能力，但相较之下魔道学者的可控范围更广，作为魔法系没有点地图炮那是说不过去的。张伟的起手非常朴素，森罗甩手一个熔岩烧瓶就扔了出去，这是魔道学者玩家 PK 时常用的起手，别丢个烧瓶不管烧没烧到，先限制一下对方的走位空间，对方不想受到脚下熔岩伤害的话就只好绕。好吧，他跳过来了，熔岩烧瓶瞬间在地上扑出一滩岩浆，但是包子入侵却在此时飞身而起，一个强力吸袭，连跳带撞就朝着森罗冲了过去。如此还真是避过了熔岩烧瓶，但这样的攻击也太莽撞了吧。就见森罗朝旁一让，甩袖一挥，一道暗紫阴影飞出，正是魔道学者的抓取类技能暗夜斗篷，强力吸袭的判定是冲不破这一技能的抓取的。半空中的包子入侵看起来像是直接撞到暗夜斗篷里一样，立时就被阴影缠住，跟着就从半空朝岩浆里落去。但只是这么点伤害当然太便宜了，森罗举起扫把本已准备继续攻击，谁想面前一物飞来，由小及大瞬间盖满他的视线，森罗重砖。什么时候出的砖系啊？张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抢在他暗夜斗篷之前，否则肯定会被暗夜斗篷的抓取给打断。而现在他已中砖，森罗想要进行的攻击被打断，而包子入侵落入岩浆，暗夜斗篷的束缚已解除，岩浆虽然有伤害但不影响包子入侵行动。霸王连拳，张伟连忙想让森罗避让一下时已经不及，包子入侵就在面前，直接起身暗翻，不顾岩浆伤害就是一通狠锤。这样的交换张伟当然要吃大亏的，但是包子此时直接霸王连拳他有些不解。霸王连拳攻击虽猛，但这个技能结束后是没有后续技能可跟的，这样的攻击机会完全可以上来先拿小招中招铺垫，最后霸王连拳收尾来套连击。但包子就果断了，直接上最后一个步骤，打完拉倒。是的，打完拉倒。霸王连拳一完，角色翻滚退开，这是系统强制规定的收拾动作，无法取消。当然了，被霸王连拳狠锤在地的角色也不可能这么快时间就起来反击，否则的话霸王连拳岂不是成了一个打完必须要吃攻击的技能。于是最后两个角色差不多同时地上滚起，同时张手就甩东西。包子入侵是一把沙，森罗这边则是驱散粉，对方身上有增益状态时就解除状态，没有任何增益状态时就降低对方的各种速度。两把抛散物在空中对碰，谁也没影响谁，各朝目标打去。因为相离较近又都在攻击，想再躲时都来不及了，两人同时中招。包子入侵的动作一下子就变慢了，而森罗这边转视角也迟了些，被抛沙照面打中，视野直接就黑一片。被致盲并不意味着不能行动，张伟连忙操作森罗开始后跳，抛沙致盲的时间并不长，而他驱散粉的效果却足足可达10秒，等致盲结束他还有很充分的时间来反击包子入侵。张伟正摸黑后跳，结果跳跃中就觉得角色又被什么打中，一看出现的异常状态顿时一怔，这个不是驱散粉会赋予的减速状态吗？以牙还牙， 张伟顿时知道包子在种驱散粉之前是开了这个技能的，所以驱散粉给偷学了去。但是为什么要开这个状态，张伟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思路。哪怕是现在已经发生的将驱散粉给偷学了去的事实，张伟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思路。如此一个大招用掉，利用驱散粉也不过是将两人的速度拉在了同一水平，根本没有确立起来什么优势啊。茫然间，森罗的致盲状态已解除，视野恢复，就见包子入侵已经冲上来。这还有相当的距离啊，自己哪会这么随便让他攻击得手呢？张伟正想着，就见包子入侵已经手一抬，他几乎就要操作闪避了，结果很快看清包子入侵这手一扬的也太不是方向了。这是哪边呢？张伟茫然地转动视角，朝包子入侵这扔偏太多的竹针看去，结果忽然脑后砰一响，重砖眩晕。板砖哪儿来的？张伟不知道，但他有一点时间致盲，显然是包子入侵在那时间里找角度扔出的。但是包子入侵也总不至于跑到他背后扔了砖又回来，他又不会瞬间移动。这一砖差不多是正面扔的，但很快自己致盲解除，结果还在模糊时，这家伙就来了一手声东击西。那扔歪的毒针让张伟把视角给扭转了，于是他没看到板砖，还把后脑给迈过去了。这算是什么战术啊？从来没听说过呀。张伟狂晕，而且这样的搞法，那个以牙还牙弄来一个驱散粉是什么意思啊？更不明白了。